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他们的考察为期7天，周迷却没这么长的假期，还得在上班之前留一天好好休息，因此订了隔日晚上的机票回去。他答应过宋满，替他瞧瞧有什么可以送给白朗熙的礼物，最后这半天的时间就留着逛街。谭燕西正坐在沙发上，拿只在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看一份文件。逛街这事儿，他当然不会奉陪。 我叫莫妮卡陪你去，晚上我送你去机场。 说着，谭燕西把搁在一旁的皮夹拿过来，从里面抽出张卡递给他。 看上什么就自己买。 周迷顿了顿，才伸手去接。 我去换衣服了。 嗯。 周迷转身回卧室，瞧了瞧手里的卡片，也没多研究，随手往提包里一扔，便去开衣柜门。他怕弄皱，行李箱的衣服都挂了起来。周迷换好衣服，在客厅里等了会儿，莫妮卡微信上通知他车已经到了，就在楼下。等周迷下去上了车，才发现车里还有个人，尹策。尹策主动解释开口：“ 我去那附近咖啡厅见个客户，就跟你们车一起了。” 七座的商务车，周迷跟莫妮卡坐一排，尹策坐在他们后排。开了没一会儿，尹策问周迷：“ 周小姐以前在巴黎留学过？”“ 嗯，做交换生待过一年。”“ 我要是想带点有特色的伴手礼，去哪里合适？”“ 要看你想要什么类型的。”“ 嗯，手工艺品或者点心都行。”“ 有几家这样的店，但我不知道还开着没有。” 周迷掏出手机，点开 Google 地图，输入店名。“ 这家在13区。” 周迷怕说了街道隐策也记不住，就让莫妮卡给三人拉个群，把几家店的地址分享在群里。车开到购物街附近，尹策先下了车。过会儿，周迷发现自己微信上收到了尹策的好友申请。他没接受，也没拒绝，当没看到的忽略过去了。莫妮卡是个尽职敬业的好助理，但不是逛街的好伙伴。一则周迷跟莫妮卡不熟，二则凡涉及到谭燕西的事情，莫妮卡一概三缄其口。逛街到这份上就很无聊了，女人一起出去逛街，不聊点八卦哪里尽兴。下午2点，周迷乘车折返。他跟宋满视频，商量着买了某潮牌和某足球球星出的联名 T 恤。这 T 恤国内还没上市，料想男生一般都会喜欢，价格也不算特别贵，100欧出头多一点。宋满承诺了会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按揭。回到公寓，周迷开始收拾行李。他带来的箱子不够大，自己在二手书店淘换的那7-8本旧书只好委托谭燕西帮他带回去。谭燕西很不乐意：“ 又笨又沉，哪儿买不到？过海关的时候就给你扔了。”“ 你真的不想带，装都不会装箱子，哪里等得到过海关？”“ 周迷收拾东西很有条理，衣服、鞋子、贴身衣物 化妆品、洗漱用品，全用大大小小的透明漱口收纳袋装起来，按体积大小错落排布。谭燕西看他往箱子里放了件明显是男士款的 T 恤，弯腰把那带着商品 logo 的包装袋拿起来看。 给谁买的？ 周密愣了一下，转头去看他。谭燕西有点莫名，笑问： 看什么？问你呢，给谁买的？ 替素满代购的，他同学过生日。 谭燕西便手一松，把 T 恤丢回了原处。很快东西收拾完，周米检查一遍没什么遗漏，便将行李箱合上拉链立起来。车子定了3:30出发，这会儿才3点钟，还有点时间。周米还是不放心，又在屋子里逛了一圈，看落没落下什么东西。 真落了什么，我给你带回去不就得了，还有你那一捆书。 谭燕西笑着拍一拍身旁的沙发，叫他过来坐，消停点，不然搞得他也跟着焦虑。周迷到他身旁坐下，又开始 check 手机上的机票信息、起飞时间、落地时间和预计行李转盘等等。谭燕西伸出手，一把从他手里抽出手机，丢到了面前茶几上去。 误了机，我叫专机送你好不好？ 你有私人飞机？ 嗯，你算是问倒我了。你想要吗？想要我们定一架也行啊。 周迷才反应过来，他上一句是逗他玩儿。 我以为你们这种人私人飞机是标配。 你别说，侯景耀那时候还真打算弄一架，可听说买倒是容易，买回来还得办试航证、无线电许可证什么的一堆证件，还要找公司托管，就消停了。起飞、降落、走什么航线都得申请，手续麻烦得很，有那功夫还不如做民航。 原来你们有钱人也有烦恼啊。 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嘲讽我？ 我有吗？ 装傻。 谭燕西原是手臂绕过去搭在他肩膀上，手指卷着他一缕头发玩，说到这儿转头去亲了他一下，退开些许看他一眼，油嫌不够的又凑近去问他。据周迷这两天的经验，他们擦枪走火的概率高得出奇，凡是时间允许，亲着亲着就会一路发展到底。可这会儿不行，估计过来接他的车都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伸手去将他轻轻一推。 哎呀，等一下就走了，来不及的。 来得及。 可我不想再洗一次澡了，我衣服都收起来了。 谭燕西脸埋在他颈间，过了一会儿才松开他。 到你说的，先挂账上了。 周迷不说话，调整了衣服，深感生了一副好皮囊的重要性。谭燕西对他做再轻浮的事，他也只觉得自己是甘之如饴的，愿意配合他，愿意享受声色的堕落。到3:30，车过来了，谭燕西帮他提了行李到楼下，装进车后备箱里，跟他上了车，送去机场。过去一个小时，周迷挨靠谭燕西肩膀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些什么，自己也记不清了，反正没个主题，说什么谭燕西都是听的，再无聊他也应声。到机场差不多便是过关和候机，谭燕西推他的行李箱，一直把他送到了安检口才停下，简单几句嘱咐， 叫他落地了报声平安。周迷点点头。 那我进去了。 谭燕西也点了点头，却没走。过会儿他笑了。 你觉得我在等什么？ 这话太耳熟，周迷一下莞尔，松了拉杆，走近一步，主动地抱了抱他。周迷仰头去要亲他一下，他却算准了一样，扭头躲过了。 还不快进去，也不怕误机？ 周迷无语。而真当周迷松手转身要走，他手掌陡然地在他后背一按，将他按进自己怀里。周迷觉得他有时候真有些幼稚，可就是这些再幼稚不过的小把戏，总能让他心情七上八下。他个子好高，自己似乎被他的气息包围。他身上一件卡其色长风衣，衣襟里仿佛盈满了风，而自己像蝴蝶被风托起。然后他意识到，那些蝴蝶是在他胃里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